喂，又嚟到第二节嘅电影率先睇咯，阿希 系 系啊，喂，咁嗱，头先就讲咗两套吓、啊，你 OK 而我又麻麻地嘅分别两套电影啦， 一般啦， 系啦，咁嗱嚟紧呢一节讲呢两套戏咧，喂呢度大镬，啊一套添， 一讲一套先啦，讲一套先啦， 一套先， 系啦， 得你睇咗啫， 系啦， 系啦，我未睇嘅， 系就系、是、呢套唔系今个礼拜做嘅，我哋啊都讲少少啦，因为其实系话晒叫率先睇，咁不如我哋可能今集开始都试下讲下一啲啊，将会做而今个礼拜未做啦。咁呢套又下个礼拜四先做嘅，就系、是、鬼屋安娜贝尔造孽。咁就系、是、系啦，个中文名系好似有啲奇怪嘅，好似好直译咁。但系呢一套佢响即系头先我讲个 emoji 就系喺烂番茄之前零分啦。依家我未知几分啦。可能高咗少少啦，就之前零分嘅，咁但系呢一套暂时喺烂番茄100分喎。你以一套恐怖片嚟讲，其实做到100分数 化都唔系一件系易事嚟 嘅。系啦，咁我睇之前我都其实哇，到底一套嘢可以做到点先至有成100分咧？咁同埋你有冇睇第一集啊？第一集 我喺飞机睇过， 第一集系好普通，完全冇特别。 普通一套疑似鬼故事嘅鬼故事咯。 系啦，咁佢今集咧，其实上。第一集是前传啦，即是鬼屋惊空实录 Conjuring 的前传啦。咁呢套呢有少少上一洗上集的颶风啦，咁叫做其实前传的前传嚟嘅， 喺 上集嗰个时空再前少少嘅。咁讲咩呢，就佢英文片名就叫 Annabelle Creation 啦，咁就係、是、顾名思义就係讲只 Annabelle 点样走出嚟啦。咁、就原来佢係一个你当啲木匠啦嘅屋企咁样就做咗呢隻 Annabelle 嘅公仔出嚟。咁就佢个女就好鍾意同呢隻公仔玩啦。咁有一次意外佢个女就身亡咗、就被车撞死咗啦。咁就停咗啦。故事嘅时空就一路就跳咗去12年之后，咁就有讲有一班叫做孤儿咁啦。咁佢就成班孤儿就喺嗰、那个修女同埋个牧师嘅带领之下，就嚟到呢个木匠嗰个屋企嗰度就收容佢哋咁样啦。咁、开始其中一个女仔呢就隻脚唔喐得嘅。咁既然設定得隻脚唔喐得，都知佢一定会舐嘢啦。 係啊。 就又紧张咁呢，佢就开始 feel 到阿家屋似乎唔止佢哋嗰班人喎。咁。 有啲嘢喎。 係啦。同埋嗰个所谓嘅 Annabelle 嘅公仔呢，就成日可以突然间出现咗喺唔同地方嗰度。咁、有少少似上一集，当然好过上一集啦，係铺排啦。咁同埋喺嗰隻 Annabelle 背后似乎有个鬼影动动。咁到底嗰个鬼系佢个女啊定系其他嘢呢，咁就系呢一集嘅主线啦。 而其实都好似有少少似过往睇嗰啲鬼片，即系类似鬼片啊嘅故事模式噶。其实， 真系成套戏都叫做喺一间大屋入面发生啦。咁呢位导演啊 David Sandberg 咧，之前系拍过《切勿关灯》即系《Lights Out》啦，冇 睇到，冇睇。其实我对鬼片都系几避忌嘅。 我本人就几中意恐怖片啦。咁《Lights Out》系，咁《Lights Out》嗰阵时睇，其实系都系一个好简单嘅故事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嗰啲应该咁讲啦。呢位导演系拍开短片嘅，我自己又睇个 YouTube channel， 佢就系、是、Police Measure 嘅一个 YouTube channel 啦。咁其实佢之前《切勿关灯》就系佢嗰个 YouTube channel 其中一个短片，系得三四分钟嘅啫，就讲条友。开灯就乜都冇，一熄灯就见到一只嘢，咁就系咁玩开灯熄灯。咁点样将一个三四分钟嘅故事延伸到一个个半钟嘅戏，佢真系做到喎。咁就一次《密关灯》已经好中，又已经好中意呢个人嘅啦。今次佢再拍《Annabelle》，又可以将佢自己呢一种，因为佢自己本人对一个喺啲密闭空间入面啦，同埋系玩一啲好若隐若现嗰啲鬼影啦，即系佢唔会无啦啦就有啲所谓失惊无神吓你，嘭一声嗰啲都有，但系少啲啦，就 即系阴啲阴啲咁样。 系啦，即系譬如佢呢一套开头系真系鬼影动，可能背后佢好中意 zoom 住前面，就 zoom 住个女主角啦，咁后面你见到好似有少少变化，但系又冇嘅，咁慢慢。逐步嚟，就开始可能形象化咗，哦，有块布包住嗰个嘢，佢一拉，咦，又冇咗喎！ 哇，吓鬼死！ 系啦，跟住慢慢就到嗰只真身就出嚟咁样啦。咁呢个咁层层递进嗰个效果，其实系 中意嘅， 系啊，好中意佢咁样拍法嘅，同埋佢自己都有少少系想切想呼应翻佢自己嘅作品啦，因为佢有几幕都系喺度玩啲开灯熄灯嘅， 嗯， 咁但系唔系为玩而玩，系真系有剧情需要系啦，咁呢一样系如果大家中意睇恐怖片呢套个气氛系。无敌嘅，系拍得住两集 Conjuring 我觉得。 哇！你讲完之后真系惊，已经毛骨悚然啦。 已经毛骨悚然啦。同埋呢套长度接近成两个钟咧，如果我以恐怖片嚟讲，好少可真系长到。 好似系得呢一个不速之客先至，不速之客系咪？即系 Diadas 好似都系两个钟，两个钟。但 Diadas 又未至于到恐怖片。 未至于系啦。Diadas 都系玩个结局嗰下嘅， 都系嘅， 系啦，咁但系呢套佢系拍咗成两个钟，除咗开头叫做，其实开头都已经好紧张嘅，你已经 feel 到好似鬼影动动咁样啦。咁接近两个钟系完全冇冷场，佢系完全冇位俾你唞气，同埋嗰只嘢系真系完全系逐步追住你走去边度出嚟，日光日白都会走出嚟。咁呢一个系睇完成套戏，你会哇，好似睇到。脚都震埋咁 样，哇！仲要，如果因为电影公司都安排咗有一场系午夜场， 午夜场系啊， 系啊，仲要喺北角嘅 新光戏院， 哇！ 嗰度 即系间戏院已经唔系新净噶啦。 同埋呢样嘢，我都sorry， 我都要赞一赞昨晚电影公司咧，佢有少少喺度搞气氛啦。一去到最尾有一幕叫定镜咁影住 Annabelle， 突然之间完噶啦，其实嗰个完噶啦。突然之间佢第一啊，系啊，我话呢个几有心咗，我唔肯定嗰位系电影公司职员，定系可能啲观众啦。我嗰下咧，我估唔到。咁同埋都提翻呢一套嘅存在意义系咩啦？因为近年乜都玩 universe 啦，咁连呢一个James Wan 即系温子仁系啦，佢自己整咗一个 Conjuring 咁 hit 嘅系列啦，佢都想玩一个 universe。咁呢套 Annabelle 佢就系想做呢个所谓嘅 Conjuring 正依风 universe 嘅第一部曲嚟嘅呢个系。咁如果大家有睇过《鬼屋惊凶十六二》啦，佢入面有一个修女嘅。将会下一集咧都拍呢个 The Nun， 即系拍翻嗰个修女嘅故事啦。咁同埋今集我唔肯定佢系咪想铺多只嘢出去，今集有埋只稻草人添，哇！嗰稻草人又好鬼恐怖嘅，佢系你可以话系三只一齐出咁啦，但系嗰个修女就净系出咗两幕咁嘅。但系如果你有睇过上一集，你会觉得你会 feel 到佢想铺啲乜嘢出嚟啦。同埋呢一套系虽然话上一集第一集嘅 Annabelle 系差嘅，咁但系呢一套佢系连翻落第一集开场嗰一幕系连得好靓嘅。咁所以我觉得呢位导演佢系啊，可能自己都想拍翻套好有自己 style 嘅恐怖片啦，但系佢都好落力去连接翻之后嘅 universe 啦，亦都愿意去做翻博翻落第一集咁呢样，我都几欣赏嘅系。 哇！咁即系呢啲鬼片嘅，即虽然我你知我唔系好呢样嘢，因为我真系好惊嘅，即系唔好提午夜凶灵啦，呢啲系小片嚟嘅啫。咁但系即系你话好似呢一类，或者系之前鬼眼啊，又或者系就好似 Annabelle 即系类似呢一类咁嘅，真系俾到气氛你嘅鬼片咧，其实真系要营造一个咁嘅感觉，又真系唔系意思嚟嘅。 佢营造气氛系其实好拿手啊，呢个人即系。讲少少佢 YouTube channel 嗰度啦，咁佢拍过好多段短片都系全部我谂都系三四分钟以内，咁但系佢点样喺个三四分钟入面可以吓到你，而嗰段短片又真系有一啲叫做基本故事内容咧，佢系完全做到嘅。咁我推介如果大家睇个 YouTube channel 一套叫 Pictured， 就系讲啊，佢望到幅画入面有个靓女咁样样啦，可能行几步，咦望落去，咦又唔同咗，再行几步望落去，佢不断会系咁转样嘅。其实嗰下。佢系好中意喺一个好密闭同埋呢个你比较熟悉即系喺屋企环境，可能每个人屋企都啊有幅画，咁你冇谂过如果你一日望住幅画，你觉得幅画唔同咗，隔几秒望又唔同。 咁你 Annabelle 其实都系间屋发生嘅啫。 佢全系成套都系同一间屋发生。咁当然香港好少会有一啲咁两层高嗰啲咁嘅叫大宅咁样啦。咁但系佢玩一啲可能系啲房啊，啲dining room 啊嗰啲，都你自己会。可能都会投入咗去一个屋企嘅环境咁样。 哇，因为我以前咧，我喺澳洲读书嘅时候咧，我住 homestay 啦。 系。 咁嗰阵时住嗰间屋咧，都系两层嗰啲大宅嚟嘅。 系。 咁咧，地板咧就木地板。 系。 系啦，好似你所讲，你话头先我哋嗰个短片咁样样啦， 望啲望嗰啲画啊相嘅时候就会唔同样啦、嗯。我最记得嗰时候我出门口一望到，哇！你啲相咧喺晒间房面前。其实你咁讲完之后咧，我又谂紧，如果嗰阵时如果我自己一条友喺间房， 系啊，你谂翻有啲都， 你真惊我。 同埋就算譬如我话佢 light out 嗰个啦。我自己细个我都有谂过啊，如果我间房系突然间熄咗灯，会唔会前面一个鬼影咁嘅，突然间企喺你前面咧？ 真系惊噶！ 系啊，佢系用咗好多好生活化嘅嘢，而去包装一啲系超自然啊，一啲灵异嘅一啲现象咁样咯，都系呢个导演嘅一个 style 咁啊，系啦，咁。据闻佢就系俾阿即系俾阿温子仁都叫所谓嘅当今其中恐怖大师啦，都睇中咗佢就唔知道之后仲会唔会再揾佢拍落，因为我睇就暂时冇下一个 project 揾佢拍落去嘅。 咁呢啲唔好一次过累咁， 系啊系啊， 就冇惊喜 嘅。就咁又唔系我，你因为你阿温子仁你拍完疑凶再拍。 咁系疑凶都已经俾我哋啲 头两集都系啊，第三集就唔去拍啦。咁但系头两集都 OK， 同埋你 controlling 你都系两集都仲保持到水准，我都几佩服佢嘅。咁同埋啊，讲起呢一套啦，咁都叫做又系阿 James Wan 嘅监制啦、嗯。我发觉呢个人都几中意玩啲细路， 又玩细路。 系啊，呢套系即系你。成班都系一啲细路女嘅主角咁啦，咁其实睇落去你都知，即系肯定会有啲俾人鬼上身啊，啲俾人搞咁样啦。咁哇，但系嗰几个女仔即系做得好心寒，同埋 唔系即系我记得你头先讲起疑凶，即系你记唔记得嗰张海报咧？ 系咯，嗰、那个细路又系 真系大佬阴沉到咧， 系咯， 完全惊噶嘛。 系啦，咁我佢呢套又玩细路，因为我睇。佢哋拍嗰阵时候，唔知点样可以控制到啲细路，即系完全好似着晒魔啊，上晒身咁。 即系受控制啦，应该 系啦。你睇到系，你会觉得哇，呢细路其实会唔会未来有一啲几好嘅发展？冇啊，未来咁啊，系啊，有冇啲几好嘅发展咁样咧？咁啊，即系总结啦。如果大家真系中意睇恐怖片啊，或者睇开温子仁嘅，虽然呢套唔系去拍，但系都真系可以绝对可以放心入场。 喂，你咁中意鬼片，不如下次你等你生日，不如送一只鬼嘅木像俾你 当生日礼物。送嘅，送有一 Annabelle 系嘛？ 系啊，即系送俾你啊！ 讲起呢一样，又再摊开少少啦。咁原本嗰只 Annabelle 咧，其实所谓系真有其事，即系真系呢只嘢噶嘛。咁电影嗰只 Annabelle 就唔系真系嗰只咁，即系唔系实际嗰只啦。 真系惊啦！ 嗱，系啦，佢去到套戏最尾咧，真系嗰只又出咗嚟，所以我觉得哇，佢系再去，即系我当然我谂唔系真嗰只啦，但系佢仿照嗰个营造翻真正嗰一只 Annabelle 出嚟，即系我会觉得哇，呢个导演系有心到，佢唔单止系铺翻，可能系铺翻连接翻之前啲故事啦，铺去个 universe， 去连佢实际嗰个事件嗰只嘢都会攞翻出嚟，咁呢个系。都几欣赏嘅系啊， 到吓，俾、啊、你咁讲完都吓、啊，虽然惊惊地，都几想睇， 真系值得睇。因为烂番茄100分就即系可能夸张咗少少啦。咁、你俾我真系八九十分都， 我近期烂番茄好多戏都系八九十啊一百分咁样啦。除咗头先 emoji 之外， 有关 emoji。咁啊，讲起自己中意，即系我中意恐怖片啦。咁都讲下，今年嘅恐怖片都有几多套，譬如亦都系同为华纳嘅有。 有关系啦， 唔系即系华纳都有恐怖片啦，有 I T 嗰度小丑惊魂啦，咁同埋另一套系之前已经睇过系无名尸诅咒啦，就系、是、8月17号做嘅， 系啊， 八月十七号做嗰套亦都系我真心推介你。 其实今年电影节都已经优先放咗噶啦， 系啦，咁其实呢套 又点咧？ 呢套当然早嗰阵已经讲啦，不过都推介一下呢套系成套戏系一个环境，众小人呢、這个系 咁都讲无名尸啦，咁大家 两个活人一个死人，咁佢又俾你兜咗成套戏出嚟，亦都系毫无冷场，好压迫咁，就一个景嘅啫。咁系啊，呢套我上嗰阵时候，你睇埋大家一齐讲啦。呢套 都会想睇嘅，其实都， 是 但系即系都系嗰句，都系之前因为哇，即系因为之前都有睇 trailer 嘅，咁、其实嗰阵时电影节咧， 系 好多人睇咗之后，都其实呢套戏都几多唔同嘅评语嘅， 系 即系其实都两极嘅，即系唔系一。 一面倒就话中意唔中，中意或者唔中意咁样嘅。有啲人就会中意嘅，即系都好似头先所讲话个营造气氛好紧张啊，又或者系得人物又少啊咁样，咁唔中意一啲人就觉得哇。乜咁样噶？乜咁样都可以发生嘅？原来即系有啲人可能就会差，就会差多咗去个故事方面咁样咯。 个故事佢都有少少系玩啲出人意表嗰啲嘅，咁但系我会觉得系都兜得靓嘅成件事系。咁除咗呢套就另一套恐怖片迷期待嘅《恐惧斗室》又嚟过啦。 喂，系喎，第八集、啊。 第八集啊嘛， 系啦，又话之前拉屎啦嘛，又嚟过啊嘛。 其实之前拉屎咧，我都觉得。冇可能拉屎到咧，上佢所有所谓咩啊？终极审判其实好多嘢都冇解释嘅，我觉得就 其实佢每一集冇嘢都系冇嘢解释嘅。 系啦，咁今次佢换咗嗰个导演系拍之前《逆时空追击》嗰位咯，嗰两位 系啦， 同埋《猎血都市》咩二零唔记得咗2017定咩？ 2017啦， 系啦， 好似2017 定2019咁样样啦， 类似啊， 即系呢两位导演嘅前作其实系都睇完系几有信心嘅，系。 但系问题系在于你疏呢个故事已经系拍到冇得再拍噶啦嘛。 系啦， 即系你嗱，即系讲真，我记得第一次我系喺即系睇疏第一集啦，咁系有啲趣味性嘅，即系原来佢咁样玩法成件事，即系又血腥啊，又厮杀啊，又摧残啊咁样，但系原来。哇！即系你会见到原來 最惊系真系去到最后嗰下。 哇！原来嗰条友出现你先惊啊嘛。 系啦系啦。 但系当你第二、第三集一直去喺度讲嘅时候，其实感觉已经系冇乜咯。 我自己觉得第二、第三集都 OK 嘅。第三集之后就真系乱嚟啦。 真系好怪，即系你完全系你感觉上系哇！佢点解可以将同一条 formula？可以玩咁多次，即系玩咁多次都算啦。到最后，竟然系即系真系有少少乱咁嚟咯。 系乱咁嚟，叫做所以外国会有一个叫 torture porn 啊嘛，系一啲虐杀电影咧，系其实你冇内容嘅成套嘢。 系啊，其实佢根本就系你中意点就点噶啦，你可以杀就杀，杀完杀人冇理由嘅，唔需要理由嘅。 佢都勉强有嘅，咁但系嗰啲好牵强咯。同埋你系喂，我觉得最神奇系点解嗰个人可以俾人。拆肢叫咩啊？虐待到咁样都唔死喎，又真系超越咗人体极限， 真系好怪真系。 系啦，咁但系佢今集佢系冇用梳呢个名啦，直接用 Jigsaw 即系佢杀手嗰个代名词啦，叫做。跟住唔知呢度真系唔知佢系第八集啦，定系佢系真系想一个外传啦，定系重新嚟过？暂时都冇乜啲故事， 冇乜讲，好似冇乜人提。 系啦，但系 show 咗段预告就个感觉都 OK 嘅，跳出嚟个感觉都 OK 嘅，系啦咁。 咁都希望，因为转咗导演，咁都睇下。 其实之前嗰堆导演真，都唔知边个嚟， 都系 全部都好小本制作嗰啲 嚟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其实仲有另一套咧，玩完恐惧斗室，另一套又系午夜02录像咧，咁啊 又嚟啊！ 冇嚟，我唔系呢个题外话啦，奇怪啊！嗰阵时恐惧斗室可以玩到咁多集，我初嚟以为呢套午夜02录像亦都可以上咗落去，一路咁样玩落去。 但午夜02录像又系你第一集有惊喜啫， 第二集开始已经， 第二集已经烂烂地嘢啦，真系 去到话我好有神心，我连但结局嗰集香港冇做我睇埋。 哇！你真系第四集好似话。 我都已经咩嘢去过第几集，外传我都睇埋啦。 你真系好中意鬼片嘅。 系啦，咁仲有另一套啦，就叫 Never Face 啦，就系德州电锯大屠杀或者杀人狂嘅前传啦。咁呢一套就唔清楚戏院暂时换咗，因为系喺电视电影嗰啲嚟嘅。咁但系佢宣传嘅海报就同阿恐惧斗室如有雷同嘅，因为我自己喺个 page 度 post 过啦，系啱啱两个，一个就即系两个都系一啲马头啊、羊头嘅一啲面具，所以我又会唔会变成一个今年万圣节另一个潮流咁样？ 唔系，应该咁讲。你平时咧，嗱，你去啲主题公园，你都系去嗰啲鬼怪嗰啲地方， 系啊系啊。 咁所以你基本上你可以收集晒所有你睇嗰啲鬼片咧，即系其实你入到去都唔会惊噶。 其实去咗主题公园，我都系纯粹 感受气氛， 感受气氛，同埋睇佢将啲恐怖片嘅场景变翻去真嘅。我都一啱啱嗱，呢个又要讲啱啱 Universal Studio 就已经出咗呢个 Halloween 有啲咩鬼，我都睇下去唔去啦。 你去眼啦，你 睇下去唔去啦。 好啦，咁下一次我哋再讲啦。